hey, 各位好啊，咁我哋咧呢一个咧系一个全新嘅军事节目嚟嘅。咁啊，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啦。我系 Larry， 咁咧我咧就系成日都睇星期二得到嘅一个听众嚟嘅。咁咧就我介绍下今日我嘅拍档啦。 系我 Alex 啊，我就系推咪嗰位 Alex 啊。 系啦，冇错啦。咁咧 Alex 今日都有个角色嘅，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咧嗱，当我系机师啦，咁佢都系我嘅 co-pilot 嚟嘅。咁我哋咧今日咧就一齐咧会分析一下我哋最近一啲炙手可热嘅军事话题啦。 系啊，非常之新鲜热辣啦今日。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会讲到咧就系睇到画面都睇到噶啦。咁一个 Donald Trump 系咪？一个咧就金正恩。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呢个三八线咧，依家咧最热嗰样嘢，侵金战系嘛？侵侵同金金啦。 系啊， 系啦。咁咧我哋讲到佢哋两个嘅时候咧，当然啦，就大家都一定会讲到就系六方会谈入面最常讲两个啦，一个就是中国系咪？咁我中意习惯讲中共嘅。咁一个咧就是美国咁样。咁咧就上次咧就唔够24小时啦吓，咁啊就啊。习大大咧就同咗特朗普咧就举行咗一个双边会议啦，我哋叫做咁当然啦，就个立场嚟睇啦吓，我哋睇翻佢哋事后讲翻咧，咁就对大陆同对美国嚟讲咧，我谂佢哋立场都几乎不变噶啦，即系例如话你睇到中共嘅立场啦，两韩就对峙不变啦，最好就大家唔好有咩任何小动作做翻。不过咧，大陆都应承咧个制裁一定会升级噶啦，举例嚟话可能石油啊或者一啲嘅禁运可唔可以做咧咁讲。咁啊当然啦，始终个立场都系只眼开只眼闭啦。咁啊 Trump 话。佢可能俾咗啲暗码底嘅交易，咁可能大陆都觉得啊，只眼开只眼闭咁讲啦。咁咧就另外你话美国嘅话咧，就一贯立场都系第一，北韩就梗系要终止你嘅核弹发展啦、核试啦，系嘛？即系美国就冇理由容许咧，北韩啲咁嘅小国咧系有一个核武力量嘅， 冇可能多过我嘅。 啊，不过讲香港啊，真系其实咧，真系北韩其实拥有核武咧都好鬼正常嘅。即系你谂下北韩咧，我谂佢哋成日都睇咧佢其他啲国家，例如大家知道利比亚啦。大家睇伊拉克啦，大家知咩下场啦？佢哋咁啊，佢哋嘅下场最个共通点 ，Alex， 你觉得系咩咧？ 共点就系好彩冇俾核武炸咯。 咁啲人民好彩啫，系咪？但系个当权者冇分别啦，两个 或者都系俾人枪决咗啦， 两个都挂咗啦， 挂咗啦。 咁咧，仲有一个共同点嘅就系大家都冇核武嘅，或者大家想发展核武嘅时候咧，都未开始发展就俾美国。 stop 咗啦， 搞掂咗啦咁讲，所以咧就对美国嚟讲咧，就边一个国家发展核子武器咧，都一定系需要放弃噶啦咁讲。咁当然北韩有佢个历史因素啦吓，咁啊之前苏联大力扶持呢个北韩，咁当然啦，由1960几年讲起啦， 系啊， 系嘛，咁啊个情况，咁啊当然去到最后就俾啊嗰个叫戈尔咩， 戈尔巴乔夫 扇咗镬啦， 系啊， 叫佢参加个核不抗战嗰个 条约， 点知就扇咗佢啦，就话诶，及后我帮你整翻啲嘢啦咁讲，咁啊大陆帮佢啦，有少少，咁当然啦，美国立场都系北韩需要接受联合国嘅监察设施啦，咁当然最后都系要全部拆除嘅，不过老实 Alex 都知道啦，喺呢啲情况之下，北韩就梗系唔会咁乖啦，系嘛，咁啊 Donald Trump 成日都叫佢乖啲咁啊嘛。 我都叫佢乖咗几廿年噶啦。 咁但系由阿爷到老豆到阿仔，系啦，咁阿仔唔乖啦，坏孩子啊嘛。其实同 Donald Trump 几亲咯，佢哋算唔算系两爷孙啊？个年纪 漏癫 系嘛？ 系啊， 金正恩做得佢个仔嘅，其实咪佢哋会唔会惺惺相惜咧？嗱，调翻转嗱，普京就养雪炮啦，系咪？即系比较串嘅领袖啦，咁啊 Donald Trump 都唔少嘢啦，系咪？商场成日又破产又剩，咁又冇嘢嘅。又逃税又剩系咪？咁会唔会佢觉得金正恩喂呢、這个契仔收得过？ 系斗蛊惑啊嘛！ 喂，两个都奥斯卡今年掂喎，应该好嗱。我哋睇下嗰个六方军事部署好嘛？嗱，其实咧好多时咧，我哋讲到北韩咧，因为佢嗰个地势位置吓，咁就好明显咧，佢就喺六个国家嘅中心啦。例如话佢南边有南韩啦，系咪？咁佢嘅西北部有中国啦，正北方有俄罗斯啦，东面有日本。咁当然理论上，因为佢个导弹嘅射程啦吓，潜在嘅射程可以射到美国，所以都关美国事啦。咁喺个六方军事部署入面咧，我哋比较值得咧，我哋依家做一个好快脆嘅一个总结。咁咧对六方嚟讲咧，首先我哋睇美国、日本同南韩啦，佢就美国同韩国咧，啱啱做咗个军演啦，3月1日至3月14日嘅，呢个咧号称系史上最强噶，有300,000人做呢个，非常强劲。我谂所有壮男都去晒噶啦，基本上，好似美军都有10,000人，听讲。 咁犀利。 日本又派咁啲去嘅。 自卫队啊？ 自卫队啦，系啦，匿埋屋企睇 A V 嗰啲啦，自卫队。咁另外美军啦吓，嗱，据说嗱呢、這个真系好正啊！嗱，我哋今日录节目呢日。今日是4月20日，是吧？今日最新消息啦，就讲到呢就 原本就话卡尔文森号、列根号同尼米兹号战斗群咧，就三个会师喺朝鲜半岛出面噶嘛，尤其是东海岸啦， 围佢真系 围佢噶，但系点知原来留噶，听讲系咪？ 系咯，就好似以前呢个登陆呢个仁川咁，好似咁大规模喺度， 但系就流流地， 原来好似俾人发现咗个 fix news 嚟，假新闻嚟。 喂，呢、這个其实系咪真系？你觉得系 Donald Trump 嘅惯常手法咧？真系。即系美军就今日话唔系，咁但系 Donald Trump 之前就实牙实齿话喂，我哋会出动咁讲。 诶、欸，我讲话出动啫，冇讲几时出动啊嘛。 啊，咁又有啲道理喎。咁呢啲算唔算系语言艺术啊？诶、 唔算，属于兵法一部分啫。 兵者诡道也。 系啊，西点军校系要读孙子兵法嘅。 冇错，喂，我哋有机会都可以讲下西点军校同埋、啊，其实中国有冇咩军校咧？都系解放军军校嘅啫，都系。 中央党校就出名啦。 中央党校好啦，我哋另外睇日本自卫队啊，日本自卫队咧，基本上佢应该会用出云号啊，或者一啲嘅直升机嘅航母咧，就会帮一啲日本侨民撤出。咁当然呢个就机会性唔大啦。 系咪联系咪联合联合舰队嘅啫？ 我谂唔会出动到八八舰队或者联合舰队嘅，但系就佢应该有嗰啲直升机航空母舰咧，例如出云号啦，比较出名，咁啊有机会会用到佢嚟撤民。不过咧，我相信都机会唔大，因为用嗰个嘅直升机航空母舰出嘅好处咧， 距离短啦，距离 距离短一回事。咁当然个战争机会唔高啦。另外一个咧就个好处就系因为上面设备齐全啊嘛，咁啊侨民住得舒舒服服，唔需要系咪？系啊，即系类似航空母舰， 甲板够大， 同埋入面设备够好。万一有咩医郁咧，医疗设施咧都有医生喺度处理嘅。咁另外咧解放军啦吓，咁啊当然都会部署啦。咁但系当然数目嗱，老实我同 Alex 都唔会知道，你知即系大陆做乜我哋都唔知噶啦。 我就知噶180几万陆军嘅啫，其他唔知道。 未裁裁咗未啊？ 裁 咗，裁咗就180喎。未裁就230， 系啊， 咁应该都裁咗啦。好啦，咁咧就俄军啦。俄军其实咧，古古话话听讲咧，佢部署咗个俄版嘅萨特，听讲去到5000公里，其实差唔多成个中国都覆盖晒嘅。即系大陆佬咧，就成日话咧，韩国部署萨特咧，及晒佢哋嘅北京啦，例如首都心脏啦。 系啊。 咁当然啦，佢举个例子就系话嗱 ，Alex 嗱，今日啦，举例嗱，我同你咁样啦吓，你系韩国佬啊，我啊大陆佬嚟嘅，咁你咧就喺你屋企门口咧装支望远镜， 系 咁咧，你都可以装到我冲凉嘅。原来咧，我连睇碟你都知嘅，我睇边个你都知嘅，咁啊真系有啲得人惊。 听唔到声先。 总之你喐啊声就唔敢讲，但系咧你点喐我都知。 系 细微到你点喐都知，即系咩咧？你麻雀差唔多，你出边只我都知道。系啊，去到咁嘅程度，咁大陆佬就当然好反感啦。 所以全部一次你喺个空地上面掟个雷球上天，去边度落地都可以计到啊！ 冇错，那个轨迹亦都计到，系啦，即系大家都谂到棒球咁细嘅都做得到啊，真系好犀利。好啦，咁俄军其实都部署咗个俄版萨德，但系你有冇见过大陆佬好嘈啩？呢、這个消息好似香港冇讲。 呢个 消息我想都系咧，大陆佬咧一啲嘅好够胆死讲嘢嘅人，我都系近排收风收到嘅呢、這个。 系咩？ 系啊，呢、這个真系好少见啊！呢、這个 俄佬啲雷达不嬲都出名特规嘅。 喂，佢特規還特規啊！咁你五千公里，你號稱五千公里，咁我哋大陸佬係咪都應該出下聲先？係咪？有句説呢個好鄰居嘛， 可能大家都借用借佢用咧，係咪？ 我即係你意思係俄國其實個五千公里係借埋俾大陸用嘅。 係啊， 哇！即係你及我屋企，然之後我同你講，哦，我借埋俾你用咁樣係嘛？咁遠啲。好啦，嗱，我哋講下北韓啦。北韓就近排導彈試射個動作比較頻繁啦，係嘛？基本上佢每個月都要射一次喎，最少。嗱，例如2月12啊、3月6啊、4月5啊、4月16啦咁讲，咁当然啦，嗱，例如4月5号嗰次咧，就系因为习大大同埋啊， 呢啲系咪肥仔月事啊？ 啊系，你讲你都系月经嚟嘅， 系咯， 每个月一次， 经历一次 吓， 试射。 喂，但系好似咧，佢个副外长嚟紧讲，佢哋系周周日周周月月年年都要射， 系咩？ 佢哋要将月经变做周经， 哇，咁犀利！ 即系易经咁啊，周经啊，好犀利。咁咧就基本上咧就四月五号射一次啦，习特会嗰次。咁啊四月十六啦射一次啦。咁啊不过四月十六嗰个失败嘅。 哦，相信全部都失败嘅。 嗰个失败，唔系佢都有成功过嘅，有啲射到日本海嘅。但呢个咧就听讲射咗四秒爆咗啦，射四秒爆咗。你觉得有咩玄机 ，Alex？ 你觉得点解佢又要直播，但系要射四秒咧？啊，佢又好嘢嘅。 佢要俾画面睇，射出去个画面啫嘛，点火。 即系俾人民睇， 系啊， 但系之后就俾美国睇，咁啊系，咁老实俾咗你都唔敢啦，系嘛？三个航母，但系原来系呃你嘅，不过其实佢都未必知道， 系咩？ 佢嘅雷达系统佢真系咪估到咧？ 即系一片多用啊，其实 佢又冇卫星， 即系理论上应该大陆佬借卫星俾佢嘅啫， 系 大陆佬唔借俾佢喎。依家 你点样睇翻出边个目标咧？ 我真系怀疑佢啲导弹讲咁劲，真系唔知射唔射到嘅。 系咯， 嗱，我哋阵间都有段片讲下咧，其实导弹要精准咧，都有三个条件嘅。好啦，咁据说咧，依家北韩咧，其实咧佢嘅终极一战咧就系4月25号啦，听讲嘅啫，因为佢哋建军节吓，咁就4月25咧就会有个核试爆，好似恩生都有讲， 系咯，即系过几日嘅啫喎， 过即系一个礼拜到啦，系嘛，几日嘅咋，其实都恩生都有讲过啊嘛，呢日好似话最后通牒。听讲 咁啊，咁睇下会唔会真系有行动咧？你觉得？ 我谂我系金正恩，我都系保住自己条小 命。我当你真系试爆咗，爆咗，咁美国会点样玩佢咧？ 美国点玩？哇！美国有好多方法玩佢啊！美国好多方法玩，例如举例，我炸你核设施又得， 得喺度讲，喺度讲。 好，嗱，我哋讲下啦。嗱，开战条件嗱。其实咧，美国咧有好多种玩法嘅，真系老实。嗱，啱啱彭斯咧，佢咪讲过咧，同阿韩国佬讲，唔好意思，同北韩佬讲，佢话嗱，我哋所有嘅 option 都摆上台噶啦，嗱，你自己睇，系嘛？咁我哋今日睇下啦。例如第一个咧，嗱，当然最严重可以玩核战嘅。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全世界玩最核最劲一定係俄罗斯同埋美国啦。 係美国佬最多。 美国佬一定其实俄罗斯多啲嘅，如果我哋个 warhead。 但问题就係。 但当然美国佬可以用唔同嘅载具去做，当然佢係最好嘅。咁核战啦，咁当然呢个我相信美国佬唔会轻易开动啦，因为嗱老实嗱你见日本以前港岛抌两即係长期港岛抌两个原子弹都搞咁耐。即係嗰個道德高地都好似搞咁耐，咁我諗都唔會咁輕易嘅。除非咧，我覺得得一個原因咧，就係金正恩咧全面侵略南韓嘅啫，咁就都有咁嘅機會嘅。咁啊，不能夠話，同埋美國係唔會係一個好似大陸咁話，大陸咧就應承咧係唔會首先用核武嘅國家嚟嘅。但係美國就冇講過。咁美國佬總之就覺得我中意射都唔射喺我。 咁而家有戰術核彈喎。 点咁样咁讲咧？战术核弹， 战术核弹就细旧啲、精准啲 ，F-16 都可以炸。 哦，呢个系冇错冇错。呢个 F-35 其实嚟紧佢嘅任务都系有呢个嘅，主要都有呢个。 咁将来嘅战机更加多功能啦。 冇错冇错。好啦，当然啦，另外有斩首战啦。咁啊，好多人都应该好迷恋呢个斩首战嘅，因为大家应该有睇过阿拉登系咪？ 系。 阿宾拉登啦，咁当然我自己唔睇好啦。原因就系、是、首先宾拉登我哋应该通缉佢几多年啊？ 2001年。 嗰个咪奥巴马嘅第唔知第连任之后冇耐就杀咗系嘛？ 系啊， 我话讲紧十几廿年咁 样。系啊，十几年， 十零年，啊、即系你要追踪一个咁蛋散嘅人，你都要十几年。 系啊， 咁你追踪一个咁蛊惑嘅金正恩又冇得。 系啊，好难，成个国家真系走得嘅，可以。 同埋佢最紧要佢 mobilize 晒成个国家资源啊嘛。 系啊， 咁你都几难炸到佢啊，基本上。其实唔系话炸唔到佢，系搵唔到佢。 系 呢个系比较难嘅斩首。第二个情况就系，就算我俾你知道喺嗰度啦。咁当然大家都会知道㗎啦，佢会派嗰啲例如鱼鹰直升机啦，即係嗰隻都成日出事嘅，其实鱼鹰直升机。 MV22。即係两个 螺旋桨 可以向上向前㗎嘛。 直升机又可以做喷射螺旋。 做飞机。 冇错冇错。咁其实快好多㗎喎。 快500几个係飞机。 快好多㗎，差唔多去到音速咁快。 都快唔係500几啫。 500几係嘛。 500几啫， 普通就200几度啦，快一倍， 普通快一倍， 啱啱快一倍，啱啱快一倍。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咧用鱼鹰直升机咧做降落，咁其实我谂做唔到，因为有啲似 Black Hawk 啦个套戏系嘛，我相信都好有机会最后。 你要真系要 cut off 晒所有佢防空系统都得噶， 你觉得 直升机好？直升机你咁低飞，火箭炮都过嚟噶。 美国应该首先会派 F-22 同埋呢个嘅 F-16 去消灭咗佢嘅 地毡炸一轮先。 冇错冇错， 跟住先在安全地区登陆。 理论上系，但系问题系北韩有用唔完嘅人，用唔完嘅土炮武器。 咁啊系，点五机枪都可以伤到你啦。 咁你咁讲，哈力地石头话斋，喂，听讲用 AK 系咪啊？可以射咩落嚟？ 我呢个大陆呢个以前呢个如何打飞机嘛，教两个 AK 打呢个战斗机落嚟嘛。 哇！呢个真系系一本手册嚟， 手册嚟噶， 相当厉害啲。我谂得强国做到，其他国家真系做唔到。 冇可能嘅一样嘢， 冇可能。咁所以斩首战我哋唔睇好嘅，因为其实就算你入到去，你都出唔翻嚟啊！真系好老实。咁啊，对方地道又多系嘛？咁你又唔识佢用嗰啲地道，咁你点样走翻出嚟咧？ 雷霆散兵咁咯。 咁应该似 Black Hawk 嗰场，或者似雷霆散兵。 好似雷霆散兵，等援兵嚟救。 再救啊！再死啊！Black Hawk 都系救咗两轮。 系啊， 都死。 系啊， 好危险啊！同埋北韩冇嗰啲非洲国家咁弱噶嘛，嗰啲陆军虽然对，喂，听讲佢哋148cm 就可以做当兵噶咯。 咁冇再高咯嘛，已经 真系。148cm 我想问系咪即系 米半咯、 啊？大概系小五六个高度啊？ 你 cut 咗你人头咯，你喺嗰度 cut 咗人头咯。 哇！即系我哋都高你一个头喎。 系啊， 唔好话美国佬啊。 系啊， 美国佬咪即系好似哥利亚打巨人咁啊。 系啊，差唔多。 咁啊真系。 你话贵美国佬个都5.96尺，咁你点啊？ 哇！佢哋真系5尺都冇啊， 5尺冇、啊， 400真系5尺都冇啊。就系、是、呢个就系我哋最新知道韩国当兵嗰、那个北韩当兵嘅情况啦。 唔使打噶啦，抌面包就得噶啦。 抌美金得唔得咧？抌金条得唔得？ 美金使唔到。 啊，系 面包即刻落肚。 唔系噶 ，Alex 佢哋有黑市噶，喺听讲喺首都有黑市，可以卖到 DVD 啊，卖到成噶，好似金正恩都俾你噶。 最紧要一样嘢，北韩最紧要一样嘢， 吓， 梗系面包啦， 吓， 啱系烟肉， 烟肉啊， 掟烟肉落去， 点解咧？ 哦，啲人啲人民几年都冇食过肉噶嘛，掟烟肉系咪得咯？ 你呢个真系何不食肉味喎？ 系啊，掟烟肉落去咯。咁啲人就系得闲食嘢，咪唔得闲打仗咯。 咁啊喊，咁啊净系挂住执嘢都唔使打啦。 系啊，食仔士兵得噶啦嘛。 都啱，都啱，都啱。好啦，另外咧局部战啦吓，咁啊局部战当然咧有几个做法嘅。咁啊第一个咧就是轰炸核弹基地。嗱，萧生呢个有讲，萧生咧有讲过咧话，如果咧美国或者系韩国咧，即系佢个核设施咧，因为近中国啊，一个就零边啦。一个咧就我都唔记得做作品啦，咁啊两个地方都近近地中国嘅，咁啊萧生就咁讲，佢话哇如果炸咗咧，咁啊中国就 PK 啦， 系啦，核辐射成个东北都感染晒噶咯， 咁当然啦，阵间我哋会讲下咧，原来美国又有啲好精准嘅武器咧，又可以咧做到消灭佢呢个核设施咧，但系又冇核辐射噶嘛。咁呢个呢其实又系即系对军事如果有认识嘅话呢就唔会有呢个错误嘅理解嘅。好啦，另外呢就清除三八线嘅火炮，呢个阵间都会讲。其实呢北韩呢有几个最强劲嘅武器，其中一个呢就系嗰啲火炮呢全部对准韩城嘅。但应该讲首尔啦，首尔再讲韩城啦。咁就呢个应该系佢哋最强嘅杀仗，因为就有21000门。 咁样点打呢？用战略轰炸机炸？ 轰炸机炸唔晒喎。走漏几百。门都唔掂喎， 系咯， 真系唔掂喎！我哋嗰啲咩南海传说冇晒， 你唯有用编码而地精光炸嘅啫， 都唔掂啊， 都唔得啊！ 21000个，走漏几十步都唔掂，真系 讲 真， 点搞咧？ 同埋仲有讲嘅，好啦，防空系统啦，咁呢个就应该清除唔难嘅，咁呢个就佢哋应该高射炮嘅啫，导弹唔到嘅应该， 高射炮喷射机打唔到喎， 高射炮我谂连。 你点打？ 嗰啲 二次大战 都问喎， 二次大战啲高射炮已经 喷射都唔系好掂。 唔系，基本上你啲战斗机有翻500-600公里，同埋400-500公里，其实已经好难打中啦。 真系打唔中啊！呢、這个佢我冇记错就系高射炮嚟嘅，主要真系 高射炮真系， 因为佢哋冇俄罗斯啲 S-300 啦、S-400 啦，亦都冇大陆嘅红旗九啊嗰啲， 好贵噶， 全部都冇。冇错冇错。咁啊，另外其实最绝咧就海域封锁嘅。咁即係如果你话美国佬佢出动晒所有嘅航空母舰战斗群啦，同埋嗰个战船，其实基本上呢阿尔伯克级呢都可以封锁到成。 但基本上你要最大嘅补给系来自陆地喎。 呢个都啱嘅。 你中国你啱。啊！运啲嘢入去，你唔知道会搞出啲乜嘢嘅。 呢个都系其实美国最担忧嗰样嘢啦。 系啊，我醒个核弹俾你，不过唔好话系我俾你嘅。 咁又系，不过佢哋都有嘅。好啦，嗱，咁我哋讲少少啦。咁当然啦，我哋军事节目啊，呢个系嘛， 系啊， 即系都唔系完全政治嘅。咁我哋如果讲军事有咩方法去处理咁讲啦。好啦，如果我哋讲美军咧，有啲咩杀手锏咁样咧？咁当然第一个大家常讲卡尔文森号啊嘛。其实卡尔文森号有咩咁巴闭嘅？ 我都唔知喎、 啊。這個、呢个咧就拉登咧，据说咧都系死喺佢手上噶。 系、哦、 拉登海葬就系用呢个卡尔文森号。咁啊，所以呢个卡尔文森号咧，基本上咧就系可以讲尼米兹号啲尼米兹级嘅战斗舰嚟讲咧， 最新 嘅都应该系战绩赫赫嘅战斗群嚟噶啦呢个。咁所以就呢个应该系有心理震慑嘅功效嘅，我相信。咁啊，同埋当然一班船员比较熟练啦，打仗嗰方面。咁就我谂呢个战斗群咧最劲嗰样。嘢咧，咁啊，当然即系战机啦，大家都会知道。例如话，依家你睇到嘅 EA-18G 啦，同埋 FA-18 呢个超级大黄蜂。咁当然啦，嗱呢两架咧，其实基本上个蓝图都系用呢个嘅 FA-18 去做嘅。 嗱，我高中少少，点解个 F 同埋 A 系要分开加条斜号？你知点解先？ 哦，呢、這个我又冇考究、啊。 F 即系其实就系空军，即系空战嘅。 系 A 六战咯， 好彩打对地目标嘅。 哦， 所以 FA 十八就咁计。以前咧最原 F 十八 先咧就 F 十八嘅， 系冇错冇错。 跟住佢加咗对地武器类之后，就变咗 FA 十八。诶， 嗱，你讲起呢个话题咧，我哋日后我哋都会讲到话题，就系 F 三十五咧。其实呢部嘅战斗机咧， 系 其实都是一个联合作战嘅战斗机嚟嘅。其实当年其实个设计咧就系会取代 FA 十八， 系就系、是，无论可以 F 十八无法退役啦， 都系。好，咁 EA18G 咩嚟嘅呢？嗱，有啲熟悉军事嘅朋友应该会比较熟悉，呢、這个呢就係个电战机嚟嘅。 係电子干扰晒。 係啦，电战机。咁呢个电战机呢其实咩嚟嘅呢？ 呢个好新㗎喎，呢个概念呢样嘢係。 冇错冇错。嗱，电战机呢，如果睇到呢个 PowerPoint 呢，你见到呢就係其实红色嘅部分啦。红色嘅部分呢就係用一个电子干扰嘅战术呢去打嘅。你见到 Electronic Warfare Systems 啊。咁呢你见到呢佢有高频低频嘅。啊，咁啊，同埋啲嘅干扰嘅天线啦，咁当然啦，佢自己都要做翻啲防干扰，咁咪自己都干扰埋自己，佢都有 cancellation 嘅，你见到嗱，大家详细去睇翻个图，咁当然啦，佢自己咧都配备武器嘅，例如你见到咧 AGM-88 啦，呢个咧就一个空战嘅一个武器啦 ，AIM-120 啦，呢个我哋俗称系未射嘅导弹啦，一个空前嘅处理，咁同埋咧，你见到仲有两个咧。就是属于我哋叫 fuel tank 嗰个嘅油缸嚟嘅， 用完即弃油缸。 其实佢又唔会即弃嘅，佢都会翻翻基地嘅呢、這个。 系咩？ 系会翻翻基地嘅，因为呢、這个咁就所以咧，相对嚟讲咧，呢、這个个作战范围咧，起码都系去到1500至2000嘅。咁所以咧，呢、這个 EA18G 咧，老实最惊佢就唔系韩国，因为韩国反而冇用武之地，因为佢啲电子设备都唔系好掂系嘛。 你讲北韩定南韩先？ 北韩，北韩， 北韩有呢嘢嘅咩？你嗰度会有嗰啲嘢嘅， 我谂 有电子干扰，引爆核弹有 EMP 咪电子干扰咯， 冇错，有少少嘅。咁想你连想发射都唔得啦，依家系啦。咁当然啦，就另外就讲到咧，卡尔文森号咧就唔可以唔讲佢附近嘅驱逐舰啦，系嘛。咁啊，驱逐舰当然就大家都好熟噶啦，呢、這个就系战斧巡航导弹啊。咁呢个咧就好明显咧就俄罗斯同埋呢个嘅美国用好多年噶啦，咁就 俄罗斯都有咩？ 佢嘅巡航导弹冇错，咁啊之前打叙利亚咧，打呢个嘅反对派嘅时候咧就用过嘅，喺里海嗰度发出嚟，咁、 哦、 啊其实讲紧都成千几二千公里噶，基本上，咁所以咧呢一个嘅战斧巡航导弹咧就喺美国嚟讲咧都算几王牌武器，咁当然好多炮石都问，其实点解我要用战斧咧？点解我派架战机打咁咪得咯？点用战斧咧？ 战斧快啲啊嘛， 即唔快噶战斧。试过有一次咧，想打拉登定唔知打阿尔盖达咧，嗱呢、這个战斧长度咧，因为可以射2000几公里噶嘛，基本上咧佢一发出去之后咧，佢都要成十分钟咧先。如果你一讲二千公里啦，都差唔多成十分钟至二十分钟先去到嗰个目标。试过有一次咧，就系、是、打呢个嘅阿尔盖达嘅人物咧，就 俾人 收到风， 收到风 走咗，结果五分钟后先命中目标，啊走咗啦。咁所以咧，战斧巡航导弹有呢个嘅问题嘅、 哦， 因为佢系亚音速嘅啫， 吓系咩？ 亚音速嘅唔系超音速嘅。咁但系佢，但系有个地方好嘅，第一佢系$100,000啦， 平好多， 唔算好贵，低过，不过其实美军都唔计价钱， 平过飞机啦，飞机讲几千万美金嘅价，大佬， 冇错冇错。咁首先就算俾人哋击落或者俾人被处理咗咧，咁$100,000都算啦，美国佬都当洗手嘅啫、嗯。 美国$100唔值钱啦， 唔值钱啦 ，Donald Trump， 如果唔系都唔会射59支啦。真系开花啊！做 喂，你谂下一样嘢，死个美国兵都可能唔知赔$100,000啊！ 同埋个声誉受损啊嘛， 系啊， 呢、這个都真。 呢啲肥咗出嚟就算了，中唔中个靶啦？ 系冇错。好啦，咁所以咧，战斧出击呢个我哋唔长讲啦，咁大家睇得噶啦。咁咧就战斧导弹咧，好多时咧都属于咧美军咧攻击嘅第一浪嚟嘅。咁因为咧就第一浪我净系用战斧导弹咧，我都射到你头晕先。咁就之后我再派电战机或者派头先嘅 F-18咧都够打噶啦。好，咁另外咧我哋再讲当然 F-22 啦吓。F-22 呢部嘢呢，咁大家知佢係匿中战机啦，我哋叫隐形战机， 或者而家实战过未呢？其实 呢个有实战过㗎喎。 係咪 有实战过㗎喎，喺中东有实战过㗎。 但实战係空对空或者空对地先？ 佢就应该係空对地嘅嗰次。 空对地，空对地就未发挥到个所长。 但当然佢主要係一个空优战机嚟嘅。 係囉。 即係我哋死嘅时候用啲 term 好大陆添，空优战机。咁呢个呢就原本有空对空嘅一个战斗。 F 嚟㗎嘛，唔係 A 嚟㗎嘛。 冇错冇错。咁呢就但係呢个战机呢当然啦，佢嗰个弹仓嚟讲啦，就主要呢比较小嘅。 係因为佢全部摆晒套入面㗎嘛。 比较精准嘅武器啦，需要用到。咁可能杀鸡用牛刀，今次可能都唔需要用到呢个 F-22 嘅。咁但係就当然有震慑作用啦。咁近排好似阿富汗呢 就掉咗个炸弹喎，咩老母叫做 Mother of Bomb 啊， 系 Bomb of Mother 定系 子弹？我哋叫咩？我啲朋友叫炸弹老母，有啲叫老母炸弹。好啦，咁炸弹之母啊， 其实十一吨唔系好多嘅啫， 但系以常规武器嚟讲算唔错噶。其实呢个真系算唔错。同埋咧，佢最正嘅地方系咩咧？佢钻地嘅。 系咩？ 钻地武器嚟噶， 钻地紧要咁样。 钻地比较紧要，因为钻地专系对付咧一啲咧冇胆皮类噶嘛。 唔止样嘢，钻地样嘢就爆你个冲击波个范围咧，建筑物全部冧晒嘅。 冇错，同埋咧就应该爆入去之后咧，就算你有几百只心都好啦，都会震冧咗你嗰、那个，即系同煤矿坑嗰个冧方法一样。咁当然啦，嗱，要再呢个老母炸弹系嘛？咁我哋有三只机拣啦 ，B 二啦 ，B 一 B 同 B 五，我谂大家 B 二好熟啦，应该系嘛？ B 二就三角形啊 ，Fighting Wing 啊，第一架， 冇错啊，呢个其实有啲外星人战机感觉嘅呢个，咁咧就 B 二大家应该好熟噶啦，咁但系 B 二出动每一次咧都相当之贵嘅呢个， 系佢嘅价值，佢嘅重量价值贵过黄金嘅， 冇错，系用铺黄金价钱嚟铺佢啲油料嘅，听讲，咁咧 B 一 B 大家可能唔系好熟啊 ，B 一 B 咧就右上角嗰架，咁呢架 B 一 B 咧其实佢一架超音速战机嚟嘅，就如果你大家留意 B 二咧，其实佢 R 音速嘅啫，即系讲紧咧系飞五六百嘅啫。时速咁你讲緊 B1B 呢就一定係超过一马克㗎啦，起码到二马克到啦大概。咁呢个战机呢就讲快嘅玩快。咁呢架应该都够炸北韩㗎啦。咁另外用 B52 啦，咁呢三个都够力嘅。 其实老老实实炸北韩就唔使隐形啦。 稳阵啲嘛。 稳阵啲 ,ok。 稳阵啲。 恐炮打唔到几万尺㗎喎。 啊咁呢个都有道理。好啦，呢个炸弹之母啦，讲起呢个炸弹之母呢可能要。 我想返嚟讲下 B52 喎。欸好啊，又可以。 B52 顾名思义就1952年嘅 design 嚟㗎啦。 冇错。 但呢架嘢諗住2040年先退役嗰个设计。 喂你又唔好讲喎，嗱即係嗱除咗 B52 之外呢仲有部机呢可能你都听过叫 A10 啊。咁 A10 呢部战机呢，嗱今日呢唔好意思今日冇带个样出嚟。A10 呢其实部战机好肉酸嘅。 唔系 Ground Attack 嚟嘅咩， 就係呢佢呢係 Ground Attack 嗰部，就係、是、呢两个引擎摆上面嘅。咁专系攞嚟防下面嘅炮弹嘅。咁就最正嘅地方就係就算其中一个引擎刮咗都冇事啦。咁同埋最正嘅地方就係佢前面出炮啦。 佢 30mm 机炮啊。 冇错，围住嚟射㗎喎基本上。 即系好似叶问咁啫嘛，我打你一拳唔死噶，不过连我打你几十拳咧，就乜都穿咯。 冇错，佢每一炮都唔系好劲，但佢可以放好多炮，好多炮。佢听讲巡回五分钟到啦，人哋一个型就冇咗噶啦，都唔止一个型，我睇法到一个坦克型系嘛，就冇咗噶咯，好厉害喎！呢个对坦克都相当犀利嘅。 佢基本上打坦克，如果你咁样连续咁射法，佢都唔系为咗打爆你嘅。佢为 disable 呢架嘢啫嘛，即系叫打坦呢架嘢。 打坦呢架嘢， 系啊， 都应该以美军装备某啲嘅 T72 都死，应该 吓苏联坦克 T72 都死， 好鸡啊！做啲装甲其实 系啊 ，T72 都死，唔好讲 T90 啦 ，T72 咁我谂北韩都系 T72 度，可能冇 咩啊 ？T64 改嚟嘅啫嘛，天马坦克 T64 改嘅， 系啊。 咁啊，真系难逃一劫啊！真系。咁 B52 当然啦，呢个同温层嘅堡垒啦。 佢呢届好巴闭噶嘛，要将呢个越南北越炸到去翻呢个石器时代。 喂，当年落嗰个橙剂，佢系咪都有份咧？ 梗有啦，梗有啦，落叶剂嘛。 啊，冇错，橙剂都相当强啊！呢部嘢真系。 呢部嘢再等量叫个八副引擎啊嘛。 系啊，非常，大家都数到噶，大家望 一 望 到，一 pair 一 pair 四， 呢个续航力都非常强劲噶。 系啊，佢经常可以去到地球任何个地方噶。 系啊，呢部嘢虽然咧，大家都系老而嚟坚，你冇意， 但系佢都冇睇小佢，佢有自己 defend 能力噶，佢有防卫，佢都射到去未射噶。 哇，呢个真系唔知道啊。 系啊， 呢个我太久冇留意。 而家越战嘅时候仲有射机炮啫，但系而家佢已经可以有自我防御能力，就起码都射到去未射。 哦，哇，咁呢部嘢都几劲啊。 系啊， 有冇睇白宫轮舰啊？白宫轮舰咧有一部机咧，我冇乜印象，好似 B52 嘅喎，打可能唔系 B52，但咧就有一架战机咧就袭击白宫嗰架咧。如果知嘅听众同我哋讲翻，咁就嗰架嘢咧都系有啲似样嘅，又系相当多引擎，亦都好多嗰啲嗰只叫做咩弹啊，成日都唔记得咗个中文名叫做闪光咩闪光弹，美翼弹系咪叫做？有利弹，有啲人叫做吓，我、唔知广东话叫乜啊，全部都系国语嚟嘅。有敌嗰啲弹射晒出嚟嗰啲，听讲咧巴西咧定系以色列咧，依家都有呢啲机噶啦。 即系客机啫，都有呢啲咁嘅弹，即系 哦，即系唔系嗰个系扰乱你雷达啫， 冇错，即系完嗰个 系系啊，打到你佢有个尾度好多个。会散弹咗几条线咁爆出嚟，跟住之后影响你嗰、那个，因为好多好多飞弹系用红外线嚟做瞄准噶嘛，追踪噶嘛，咁佢 热源最 一下爆几个源出嚟，佢咪会突然间会。 咁当然我谂美军就应该唔受影响嘅，因为用卫星导航， 呢、這个要试下先。 系啦，我哋就冇得试啦。嗱，另外头先啱啱讲到炸弹之母系咪啊？ 系啦。 咁我哋头先咧有一个位未讲到咧，如果炸啲核设施咧，用咩最好系咪啊？咁啊，当然。大家谂就系、是、喂，用炸弹之母有个好处、哦，用呢个老母咧，佢唔系核战嚟嘅， 系啊， 唔系用核子咁，即系话喂，我炸到你散 到啦，常规武器， 因为应该呢个同曾伟雄话斋话慈母手中线，呢、這个慈母揽一揽你咧，你都冇事喎，呢、這 个系， 咁呢个咧炸弹之母咧，其实都有段片嘅，咁咧呢个咧其实咧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唔一定系要用炸弹之母嘅，其实咧。 对对，那不那个已经也不小了。如果你看像今天他讲这个美国的这个小型那个约翰核弹，对不对？他其实如果说把它装到一个类似啊，就是说我们刚刚 咁咧，大家咧睇呢一个节目嘅时候咧，佢咧就介绍到咧呢一个弹咧系有一个穿甲嘅部分。好啦，咁你见到呢个都一个好出名嘅台湾军事记者嚟嘅。好啦，咁讲到呢个 B61 一二号咧转地核弹，咁咧佢咧转到入去嘅时候咧，佢爆炸威力咧就会更大。 那个巨外这种飞弹发射以后， 好啦，咁呢一个炸弹咧，佢咧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佢进入咗你领空之后咧，咁假设你嘅防空系统已经被瓦解啦，咁咧射入去之后咧，无论你有咩碉堡啊、地下设施嘅话咧，就算你挖得几深都好，几多公尺啊？二三百公尺啦，我计啦，嗱，其实咧佢唔需要炸到二三百尺嘅，佢只要炸到一百尺度啦，佢嗰个嘅震冲击波咧都可以咧震散到嘅。 你只希特拉走唔到嚟？ 呢个希特拉死梗啦，如果呢个年代。出晒，以前好似话咧，啲咩卡达菲啊，或者你话侯赛恩嗰啲都有呢条。嗰个年代炸唔到佢， 系同埋希特拉嗰个碉堡系廿几层楼深嘅， 廿几层楼深都冇深嘅，其实廿几层楼一百尺度啫，大概啦。所以咧，如果你见到咧呢段片咧，就讲紧基本上咧，因为佢系原子弹嘅一百倍啊，咁所以基本上你见 F-15 都掉得架呢架嘢啊，真系唔系讲笑，即系未必使出动到好劲嘅嘢添。咁所以咧就阿萧生讲，你话咪真系会炸到中国咧都魂飞魄散咧，就真系未必。 而家 F-15 嘅空战能力先至系做呢个战斗轰炸机啦。 唉，冇办法，呢、這个年代真系老细都做妹仔啊，真系系嘛？以前就系战机之王，依家妹仔嘢都要做埋，真系讲笑。波音公司都真系依家都要谂下计啊，真系。好啦，咁呢段片之后咧，咁我哋又睇翻。 他可能是要从地面重新再挖一个洞，挖下去，又要搞个好几年。那你下次要再搞一次的话，那美国再来丢一个核弹，对不对？那对于美国来说，这对于他来讲， 好，对啦，无人机嘅监控啦， 32分钟，而家32分钟，而家32分钟，冇讲32， 点算？ 你讲埋呢段咯，你讲埋呢段咯， 讲埋呢段， 讲埋呢段啦， 系 OK 好。好嗱，咁咧，另外咧就當然美國嚟講就有無人機嘅情況啦嚇。咁、無人機咧就有啲似我哋玩嘅無人飛機啦，其實 係啦， 都係 用飛機 用操控嘅 radio。咁就但當然啦，這個、呢個咧佢嗰個情況咧就係、是、佢用到兩個啦，主要就是一個全球鷹啦 ，Global Hawk 嗱，你見到右手面嗰架嚇，咁大陸都係有複製呢個嘢 嘅 喎。 应该唔难嘅，遥控机啊！ 但系都唔系噶，因为对大陆嚟讲咧，佢第一个机翼嗰个展场好似做唔到美国咁阔，咁啊，当然对佢个滞空时间有影响嘅。系啦，第二个咧就当然嗰个镜头啦，大家知道。 哦， 镜头梗系冇佢咁靓啦。 唔系 Nikon 镜， 唔系蔡司镜， 系咪蔡司？唔系 Nikon， 渣渣地。我都唔知道大陆有咩相机劲，真系我都唔知道。 海鸥咯。 其实佢咪偷偷地都用美国货噶咋？ 可能买 Sony 135相机啲之类。 喂，唔怪得周围成日收购人哋啲企业喎，真系。系啦，咁另外咧就一个叫做捕猎者啦 ，Predator 啦，你见到左手面嗰、那个，咁咧都有个地狱火飞弹噶，呢、這个都唔系讲笑的。呢、這个就如果你有睇嗰啲一啲片，你话咩？近排有套叫《天空之眼》， 系有睇噶。 咁就佢都有用到呢一个咧，都几聪明嘅炸弹嚟嘅，基本上。 系基本上好似当佢有个镜头喺度追住目标嗰度飞过去咯。 呢、這个同嗰、那个阿伯奇个地狱火有冇咩分别嘅咧？ 同类型嚟噶， 系咪同一个类型嚟噶？ 同类型，个系统嚟噶， 或者一弹两用喎？如果咁样， 系啊，佢而家全波美地狱火就系、是、其实 唔完全系靠部，即系唔系靠飞机本个飞弹本身咯。咁、啊、你个本身个直升机或者个呢个载具咧、 嗯， 都会做一个 导 向嘅。 冇错冇错， 双重导向嘅应该系。 好， 系啊，你讲埋呢页咯。好冇啊， 完噶啦呢个， 咁咪讲完啦，咁今日就三十分钟，我讲咗三十四分钟 啦，系死啦，后面啲都未讲，讲 完系啦，咁我讲咗咁多先啦，今日我哋下一节咁啊，再玩下一集再讲啦， 好， 系啦 ，OK， 咁得。